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22集。两年后，一暮春时节，草长莺飞，淅淅沥沥的小雨下过处，连花朵也被打成了一团湿润的红色。整个小春城里都弥漫着春日特有的芬芳气息，似乎连风沙都小了一点。雨水顺着屋檐滴滴答答地打下来，在青石板上激起小小的水坑。清澈的一小滴溅起来，似乎都是可怜的、可爱的。挂在梁上的鸟笼里，黄鹂叽叽喳喳地啼叫，清脆的叫声混着雨声，比最好的乐师奏出的琴音还要美妙。走廊的尽头，风风火火跑了一名妙龄少女。这少女一身桃粉色的绣花长马裙，颜色明亮可爱，却是两只手提着裙角，一副急匆匆往这头冲的模样，显得有几分滑稽。她小麦色的皮肤生得活泼调皮，一边冲一边喊道： 小表妹，小表妹， 姐，你慢点儿！ 跟在他身后的少年高声嚷嚷道：“ 地上滑，小心摔着。” 话音刚落，跑在前面的活泼少女便一个趔趄，差点栽倒下去。好在她有些武艺傍身，脚尖轻点之下，便又稳住身子，怒气冲冲地回头冲那少年抱怨道：“ 罗谦，闭上你的乌鸦嘴！” 罗谦吐了吐舌头。在罗谦身后又出现两道修长身影，一个不满的声音响起： 罗谭，你这样子的当心嫁不出去。 萨哥哥， 罗谭着急地跺了跺脚， 再嫁不出去我就嫁给邱表哥。 罗谦嗤的一声笑了： 邱表哥才不会看上你这个母老虎。 罗谦， 罗谭做事要打他。 行了，都别闹了。 却是走在最后的温和青年笑了笑说道： 不是要去找表妹说话吗？进去吧。 待打打闹闹的去了最里面的院子，罗谭一把掀开屋帘叫道： 小表妹。 屋子里没有点熏香，却不知丫鬟从哪里寻了几只茉莉，满屋子都是清甜的花香。窗前坐着一名少女，这少女身着深黛色的云燕细锦衣，下身一条紫绡翠纹裙，本是极深沉的一身颜色，却丝毫不显得老气，反而衬得肌肤如凝脂玉般的通透。窗前的小雨淅淅沥沥，她听见动静微微抬头，露出一张清秀绝伦的脸，眸球乌灵，秀眉连娟，朱唇流齿如新月般醉人。说来也奇怪，这少女的容貌十分娇贵，仿佛朝霞映雪一般让人生怜，然而眉眼温和舒顺，却有一种端丽之感，仿佛是能架得住大气度的人。那平和的气度之下，仔细去看，似乎又有与容貌截然不同的坚硬，是一个看似柔弱却十分坚强的人。他侧头微笑，眼眸灵动，却让人的心也为之一颤，仿佛他随意的一点微笑，这本是清简的书房变成了雕花玉砌的宫殿，而他是坐在高座上的贵人，带着淡淡俯视的目光看着众人。门口的几个人都是微微一怔，即使看过了许多次，偶尔还会为这少女不经意间的风华所惊住，举手投足间贵气盈绕，大约说的就是这个理。一直怔了片刻，罗谭才率先反应过来，一甩手奔了进去说道： 小表妹，你这身裙子真好看。 到底是姑娘家，平日里再如何顽劣调皮，对于美的喜欢还是如出一辙的。沈妙微微一笑：你喜欢的话让裁缝再做一身就是了。罗谭撇了撇嘴： 这颜色我可穿不出来，只能眼缠着。 他打量了一下沈庙，感叹道： 哎呀，难怪小春城的公子哥都整日同林哥哥他们打听你，小表妹你真是越长越好看了。 这是明启71年，时间已经过去了2年。在2年的时日里，沈庙也在慢慢的成长着。那略含稚气的脸蛋渐渐显出秀气的轮廓，连带着可爱的五官也显得精致起来。只是那温和的气质却没有变化，甚至越发的平顺起来。可越是这样，那种饱含一切的大气度就越是加深，走在路上的气质引得人频频回头。难怪罗琳和罗萨平日里的那些个兄弟都在私下里偷偷打听沈庙有没有婚配。毕竟小春城里虽也有美人，可这样气质独特出众的美人还是绝无仅有的。 那是，也不看是谁的小表妹。 罗千德意洋洋地上前，一手撑在沈庙面前的书桌上，说道： 小表妹，你可知陛下又让人送来银钱了？ 得赏赐了。沈庙一边说一边将桌上的书收起来。罗青眼尖，瞧见那书的名字，奇怪地问道： 秦国志？小表妹怎么看秦国的东西啊？ 随意看看罢了。沈庙不甚在意地回答。罗萨目光微微一闪，罗玲盯着沈庙轻声道： 一年来赏赐无数，最近赏得太频繁，小表妹以为这是为何？ 她极为自然地向沈庙讨主意，仿佛并不认为向一个比自己小得多的姑娘讨主意有什么值得赧然的。当然这屋中四个小辈也不会笑话她，沈庙究竟有多少本事，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不过四个人却也默契地没有将沈庙的神秘告诉罗家的长辈，似乎他们笃定地相信着，即便沈庙有什么秘密，也绝计不会害了罗家。沈庙开口道：事出反常必为妖，天子尽多疑，罗家军迅速崛起，只会不露声色地打压。然而平凡的赏赐却好似在扬名，那就是有所求了。陛下对罗家军有所求，或者是故意抬高罗家军的身份。至于有所求，求的是什么？明启朝贡快要开始了吧？众人一愣，罗檀摸着下巴说道： 好似是。 明启朝贡，秦国和大梁都会来人。秦国和明启势均力敌，大梁更是远胜于明启，陛下也会害怕的。沈庙淡淡地说道：沈家军不在，谢家军大伤，明启无镇国武将，这怎么行？ 所以陛下要抬举罗家来威慑秦国和梁朝。 罗檀敏捷地答道。沈庙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罗谦说着，又有些崇拜地瞧了沈庙一眼。分明是与自己同龄，可罗谦每每都有一种感觉，沈庙好似比他大了许多似的，甚至比罗玲还要成熟稳重。朝廷势力的分析，沈庙从来不会避讳，比起长辈们说的委婉纠结，沈庙显得要狠辣直接的多。比如天子多疑这种话，长辈们就绝技是不会说的。罗家小辈们喜欢跟沈庙玩，真心的接纳他，自然也是因为沈庙身上有一种极为吸引人的东西。或许定京城的人就是比小春城的人见多识广，沈庙总能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一些事儿。 这不见得是好事。 罗萨皱眉道： 捧得越高摔得越疼。 不错，不过也是一个机会。 表妹以为是个什么样的机会？ 罗玲微笑着问道。罗家军这2年好不容易有了些起色，陛下有心要捧，虽然功勋越大越是危险，可是罗家军已经有了不容人欺负的实力。这2年训练的罗家军皆是以罗家为主人，而非天子，这是罗家自己的兵力，不是明启的。 陛下捧的是罗家的人，只要坚持这一点就行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沈庙却将罗家和明启清晰地划成了两道。若是被罗随听到，只怕要气得晕倒。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分明就是为造反做准备。可是罗家小辈们听到，虽然惊讶，却没有愤怒的感觉。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